喂，你有第二节了？ 有第二节。 呢节起码啲戏我有睇先啦。 你有睇先，但系我哋嘅感觉有啲都好似唔系好一样啦。我觉得其中一套我觉得都比较烂少少啦，感觉差少少，唔可以话烂嘅。咁你中意啊？ OK 嘅呢套都。不如先讲边套先啦。 先讲一套我哋都 大家都系 唔系咁得嘅。 耷晒头啦， 就系一套叫《烽火动物园》嘅戏。 系啊， 系啦，咁就其实呢套嘢。用一个二次世界大战啦，加埋集中营嘅一个 故事背景， 故事背景咧，其实 好多戏都已经讲呢样嘢， 系啊，同埋用得呢个题材，其实理应都冇死嘅，我觉得。 即系之前好似一个法律的传说已经系啦， 系啦、啊， 咁之后天堂无门啦，但两套都好睇嘅。 系啦、啊，咁要最经典嘅《苏达拉的名单》啦， 仲有一套叫做《夜羽毛》嘅纪录片。 啊，呢、這个 都系讲呢样，都系讲呢个时期嘅。 系啦， 咁系啦，《苏达拉的名单》啦。 系啦，唯一套唔掂啊， 就呢套咯。 偷书唔系偷书贼，偷书贼 都偷书贼都唔掂啊。 但呢套仲衰过偷书贼，我觉得。 因为呢套其实有少少期待入场嘅呢套。 系啊， 因为个女主角啊嘛， 个女主角。都有少少失望啊，咁 真系失望， 都有少少失望 嘅。系啊，咁其实佢又讲嗱，头先所讲啦，佢讲二次大战嗰个故事背景啦。咁就话有个动物园，咁其实本身系一个即系我哋可以感觉上一个好融洽、好和平嘅一个地方，即系好可能有啲小朋友一家人啊就会去玩咁样啦。咁其实喺呢个动物园入边咧，咁其实住一家人嘅就系呢个动物园嘅管理人，即系同埋佢妻子同埋佢个女，系啦。咁点知咧，就因为二次大战嚟啦，咁之后其实个动物园咧就已经叫做摧毁咗啦，咁亦都成为咗德军嘅一个基地。 系啊， 咁好啦，咁当其时咧就有个德军咧就其实中意咗呢个动物园嘅呢一个管理人嘅女主人，系啦，咁其实就开始渐渐想代入咗去佢入边嗰个生活圈子入边，咁除咗系话借住话将啲动物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叫暂居，但其实原来从中就系谂住去认识佢，谂住去发生一段关系咁样啦，但系点知咧，另外同一时间咧，个男主人嗰边咧，原来又系做紧一啲。叫做背叛住德军嘅嘢，系啦，咁其实佢讲紧系话想去救一啲犹太人，系啦，咁用咩方法去救咧？咁自己去睇啦。咁但系成套戏可以讲嘅就系、是、个故事就咁样、就系 咁样样啦，即系 系啦。 佢宣传方面，我睇翻其实无论系香港同埋美国都会攞到苏德拉的名单去比较啊， 哇， 真系 over 咗少少呢一样嘢系，因为苏德拉的名单虽然话当年系片好似接近200分钟啊。 三个几钟嘅， 但系你睇落去你唔会话觉得闷哇，但系呢套你得嗰两个 重点系嗰套系黑白片啊，仲要 系啦， 系啊， 同埋嗰套你睇完你会好有感觉咁， 同埋少心寒嘅，其实睇完《苏德拉》嗰阵时系啊， 但系呢套睇完咦，好似我自己感觉咦，好似其实成件事你唔觉得大家好和平咁嘅，其实因为佢成个动物园入面好似唔会话特发生啲咩好。大嘅意外，甚至你睇， 咪就系为咗场咪就系爆炸咯，即系炸炸咗佢咯。 系啊，同埋你话，即使佢系救嗰啲犹太人啲受害者咧，你都冇乜话真系好多嘅死伤咁样啦。 系啊，即系 有几个咁样啦，但系你睇落去， 即系避来避去咯。 但系好似咁简单咁咧，成件事。 即系同埋，其实我觉得嗰张海报，即系唔好话香港有好咩地方嘅版本海报，即系有少少怪就系、是、揾下女主角揽住只老虎，系老虎仔咁样啦。咩意思呢，即系你话佢鍾意动物啦，定系会保住个动物园啦，我都諗唔到原因。 但其实动物园系真系开场㗎咗，去到后咩其实啲动物嘅作用系比较少啦，系啦。同埋即系呢个虽然我睇起唔好博古，但我觉得最外眼一样系嗰个语言方面。 啊， 譬如我睇偷书贼，因为偷书贼其实系一个少有少文学故事咁样啦，佢成套嘢明明你喺二战嗰时讲晒英文已经好外眼，但呢一套佢仲要系佢系讲英文，但系又硬系要搞翻啲口音俾你。咁因为我自己都话呢一个位，我真系唔系好接受。 接受唔到。 咁我都 search 翻呢件事嘅真正嗰个主人翁啦。咁套戏入面都有讲嘅，女主角本身就系一个系住喺俄罗斯嘅人，咁佢就去咗波兰嗰边经营动物园。咁、可能佢叫做喺两个国家之间喺度穿梭，咁可能都要识少少英文啦。咁、OK 嘅呢样我 accept 嘅。咁但系喂，你成班讲嗰啲波兰人啊、犹太人啲平民百姓，全部都英文咁流利。听落去系呢一样， 好怪咯， 好怪咯，系呢成件事， 同埋成套戏好似冇乜起伏位啊， 系啦，冇乜起伏位， 即系炸完之后又冇，好似冇事发生过咯， 佢好平淡，你完全唔 以为中间人死又唔系， 系啦，啊中间叫做有人死过，咁但系嗰啲咁死完佢又唔会解释翻啊，到底点解会 点会死啊？点会 即系平平无奇咁样成件事搞到 系啦，同埋。我自己睇完好庆幸我嗰啲角色实在太过智障。例如个仔啊，个仔点样智障就我详细唔讲啦，但係你睇到嗰一刻佢无啦爆喺啲咁危急嘅关头爆出咩对白啦、做乜嘢。 黐线嘅啫。 即係睇到最后明明佢有乜嘅你匿埋啦佢无啦啦又要忍埋。 要走出嚟喎。 跟住即係睇到嗰刻我心哇不如我德国佬一夜扮瓜。我都冇咁明。 都唔明德国佬点解仲要追佢喎。 係啦咁唔止个仔，我同时间德国佬又系戆居咁啊，女主角无啦啦叫后屘叫自爆咗一啲秘密咁啦，咁我觉得德国佬又真系俾足时间佢翻翻去救晒。 最好笑系有时间， 有时间 真有时间。 有女主角跑翻屋企喎，嗰啲德国人系揸住。 即系最好笑系架车走咗，佢先翻入嚟。 系啊，即系呢啲我都唔想话睇戏博古，但系哇，你睇到系完全系唔合逻辑，你仲要话呢件事系真人真事改编啊？我心谂话你嗰、那个 都编得几教， 真系教，因为你嗰个原本嗰、那个。女主角真系睇到棺材都激到冷翻出嚟。 但真系问题真系好少啊 ！Jessica Chastain 拣啲戏搞到咁啊嘛。 系因为佢近年做一啲都系比较女强人嘅角色啦。 之前 Miss Long 啦 ，Miss Long 同埋拉登嗰套咩？追击拉登， 追击拉登系啦，系啦。 即系呢啲戏佢都系做一啲女强人嘅角色，但系呢套佢做咗一个好似婆婆妈妈， 咪就系咁婆妈咯，就系、是。 婆婆妈妈好似又唔知自己系真系想搞婚外情，定真系中意个军官咁搞嚟搞去，搞个三角恋出嚟。 咪搞下咪交咗咯。 同埋系咯，佢做到佢个唔止个女主角人性嗰个刻画好平面啊。其实我觉得连佢老公你睇完都好， 喂个老公完全唔知发生咩事啊， 因为完全唔知做乜嘢。 系啊，突然间去救班犹太人就话救咯。 系啦、啊，咁我系咯，我就系睇完，因为我同朋友睇，我心我系咪恰着咗，定真系佢冇讲到我朋友听唔到，佢真系冇交代佢哋点样。 佢真系冇噶，难得呢套我冇瞓到啊，我以为 我都冇瞓到，我都冇瞓着。咁同埋有少少系最尾佢后面讲下男主角无啦啦，有时一场好短嘅打仗场面咁啦。咁、我亦都查翻嗰场到底发生咩事咧？话男主角真系参与过呢个华沙嘅叫华沙起义，咁佢真系有参加过呢场嘢。咁但系如果你套戏你真系要交代呢一样嘢，唔好就咁整一个 shot 咁就咁又唔知去边。咁你成套嘢都完全无啦，就系为咗可能为咗配合佢个史实，特登加埋好多都唔拉更嘅嘢都唔。系咯，你都连埋咯，睇完成套嘢。 我觉得最劲咧，其实唔系佢哋几个主角，系佢哋嗰个管家，死唔去噶喎，现在点啊？走完出嚟之后，救完佢之后又死唔去。 系啊，点都好事嘅嗰、那个人。 系呢、這个先好嘢，我要真系。 所以你睇完成套嘢，你可能哇，你会唔会系抱住一啲舒达拉名单一个快乐的传说嘅心态咧？如果你系咁嘅样咧， 完全两回事咯， 就真系肯定。 不过有一两场系真系会几深。深系几寒嘅，即系其中有一场应该都系讲翻，系将嗰班犹太人就送上去火车度， 系， 即系嗰场系会有少少勾翻起，即系类似一个法律传说嗰啲， 系啦系啦， 真系会有嘅，咁但系 好少啦， 系嗰啲咯，即系嗰啲你会系可能有少少，我觉得啊，原来嗰阵时即系二次大战打仗原来系咁样嘅，但系即系到翻后边又唔系嗰回事咯， 又唔系跟住我又好似 又翻去动物园咯， 系啦，同埋因为佢其中一个叫做运送方法系佢哋喺个犹太人嗰啲。贫民区嗰，咪隔篱区嗰度救啲人，但系我点解你救啲人出嚟可以咁完全都咁简单系？ 抄喂，真系抄几嘢嘅啫， 系咯？咁你嗰班德国军官又好似求求其其咁啊！哇，大佬， 乜啲人抄嘢唔系应该攞碌叉就叉叉下先？ 系咯，咁啊，佢匿咗喺架车咁，佢咁简 单就走咯， 系咯，即系呢个都唔算剧透啦，边个都唔知剧透， 真 系睇到我 真 系 好热气。 因为其实个导演之前拍过嗰几套戏都唔系差嘅，因为譬如查理斯花浪咩对抗性咩对抗性游戏唔知对抗性乜嘢。即係嗰套 Lost Country。 喔 ,ok, 係喇嗰套其实我觉得都唔。 諗唔起定㗎。 係呀都唔差咁点佢今次拍咗套咁嘢出嚟。 我唔紧要啊之前未前书个导演拍啲戏都冇乜嘢。 你真係你真係好兴嘅真嘢。 好兴嘅大佬。围城日记呀。 咁啊，系咯，所以呢一套其实我谂香港都可能都唔系好睇重啦， 杂杂地啊， 因为我睇咗场次都得好少戏院做， 其实都好得意，嗰次我哋睇咗先场，竟然系去咗呢个 Art Center 做咗先 场， 系我谂啊，佢会试翻新场，可能会有套好嘢睇下， 好嘢，都系濑嘢， 真系甩扎晒啊，妹真系， 系啊， 即系完全怪晒。嗱呢套大家都系 觉得唔掂 啦。咁之后呢套头先所讲啦，你又觉得 慢慢。雨行录， 我觉得几好睇嘅，其实雨行录， 因为我又未至于话觉得系差嘅，咁但系唔系我期望咁嘅感觉咯。 即其实呢套戏，我谂我同你一齐睇之前咧，大家都有感觉就系好似之前李商日嗰套怒，系都几似嘅，即系个海报又系咁样嘢。 海报系真系如有雷同添。 系啦，咁仲要咁样又系有呢一个妻夫冇冲啦，系咪先？ 系啦，又系有三条支线， 三条支线啦，又系杀来杀去咁样样啦。 系啦系啦，咁如果呢两套对比，我觉得怒系真系好睇好多倍。 怒系好高张嘅，其实 系啊，怒系真系好睇好多倍。 系啊，咁系啦， 系啊，我觉得日本其实好中意拍呢一类嘅题材， 好多呢一类小说咧，即系又中意杀。即系有啲悬案啊，之后又要突然间今年又即系而家查翻几十年前嗰啲案件啊，之后睇下有咩原因先查翻成件事出嚟、啊。 系最经典就系臭街苗嗰一堆， 臭街苗啊，类似啦，系啦，都系嗰啲噶啦，系啦。咁其实呢套就讲紧一单案件啦、啊，咁、其实系讲紧一家三口就被杀啦。咁之后其实阿妻夫木聪就 系 做一个报社嘅记者嘅，咁其实就。因为咁啱佢个妹咧，就因为一宗案件咧，就其实坐紧监嘅。咁其实佢嗰个报社嗰个老板就即系想佢，即系想佢抽离咗呢件事啊。咁所以咧就俾单案件，你去查呢单案件啦咁样。咁喺抽丝剥茧之下咧，原来发觉呢件事咧，原来从中都几复杂嘅。即系佢揾咗好多唔同嘅人物出嚟，但系揾下，原来成件事咧。啊，原来就同某啲人系有关系嘅， 系啊， 就讲完啦，唔好、再讲啦，再讲会爆啦，系啦、啊，再讲会爆 了。我觉得最唔我自己唔系好中意就亦都系你所讲呢一个， 即系去到最尾嗰度啦。 系咯、啊，最尾其实即系我唔知道大家嘅脑嘅想法 系点啊， 个 mindset 点？其实我老实讲，我自己睇，我谂睇咗冇一半，我好肯定已经知道边个凶手，但系你估仲要刻意， 其实睇一半我都估到噶啦，都 系咯，你太过刻意去隐藏嗰个角色，你变咗系有少少低手咯，你唔同啦，哇路嘅。三个支线，三个人都好似， 其实去到最尾真系先知道喎，真系。 系啦，但系呢套或者睇得半，我已经估到个凶手，咁你仲要好似哇，好似懒神秘咁搞咁多嘢、反而系嗰个凶手背后嗰啲关系就少估唔到嘅，但系个凶手 都系 真系估，真系好易估到嗰个凶手。 即系你估唔到，原来个凶手系咁样入咗去佢哋家庭入边啊嘛，其实 系啦， 呢个系估唔到嘅，呢个系 系啦。 同埋我觉得成套戏我点解会觉得唔错呢即系其实。头先我所即系可能你唔中意嗰样咧，就变咗我系我几中意嘅，即系成个故事嘅铺排，即系可能系即系可能头先所讲，其实话中间已经知道个凶手会系边个噶啦，就睇下佢点样去 点样兜 铺出嚟 啦。 啊，我又觉得 OK， 同埋其实成套入边我几中意，其实系差唔多到问尾嘅一场戏，就系阿满道光佢自己坐喺张台度。 就讲嘢 自白嗰段 系啦， 哇！嗰段都差唔多成几，都成四五分钟一镜过， 一镜过 嗰场系真系，我觉得系好好睇嗰场系。 嗰场我都觉系嗰场系救翻成套戏咯， 系救翻成套戏嘅，即系 系啊， 系啊，即系同埋，因为其实讲真，成套入边有得演戏嘅，都系得满道光一个啫， 得满道光一个。 因为其实妻夫木聪个角色太局限啦，即系冇乜发挥嘅，其实都 冇乜发挥。 系啊，咁同埋即系其余角色。你话边个真系有多发挥，其实都冇乜，即系可能太过短嘅篇幅啊，个都 系啊。咁呢个都系，我又讲翻我自己感觉啦。呢个都系我少少觉得唔系 不足嘅， 不足嘅之处就系佢系访问咗叫做三 group 人咁样啦，有三条唔同支线去凑翻呢个故事出嚟。但系嗰三条支线，我睇完我真系觉得系一个独立故事咁。我完咗一个访问，咁就完咗啦。即系你唔同路。因为我真系要攞路去比较一就系太似咁你唔同路系三个唔同嘅故事，可能三条支线你互相都好似有少少关系，同埋不断可能时空交错喺度拼埋去咁样。但系呢个你系好明显睇到系三个独立故事，讲一个我噶啦，咁啊完咗佢。 即系等于即系三宗三个唔同嘅案件咁样样。 系啦，至于你话罗生门嗰啲咁样啦，但系你睇完话点解好似几个故事完全冇关系咁样咧？咁我自己觉得有少少不足，系连贯唔到，变咗嗰个剧力好似。低咗少少， 低咗少少， 系 啦。咁同埋又咁啱喎！呢套戏嗰两个主角，即系阿妻夫木聪同埋阿满道光，之前就恶人，又系李商日。 系啊。 嗱，但系嗱，如果你咁讲咧，其实又可以对比到李商日公介呢个角色方面咧， 系 有一手嘅。即系你睇下妻夫木聪喺恶人个演出，系真系完全 争好远， 真系争好远，真系争好远嘅。即系 even 满道光喺恶人。嘅演出，即系其实佢个角色其实都唔算太多啦，因为佢系被杀嗰个，系啦，咁其实都唔算太多。但今次即系相反，即系两个再合作咧，其实我觉得个火花系细咗嘅，因为始终之前即系喺恶人入边，两个都叫做多少少可以 合作，即系两个可以一起演出。即系今次诶，虽然系有，但系就变成好似间喺一个玻璃墙度，一个玻璃窗度，即系你有你演，我有我演， 系啊系啊， 即系有少少呢样嘢。 甚至佢哋其实佢哋嘅对手戏都唔系好多嘅啫。 咪就系、是、基本上就喺间房嗰度，即系两个咁样对对话啦。个 系啊， 即系叫比较弱，即系演出系真系弱少少嘅，即系嗰方面就。 因为你话导演方面，其实呢位导演我冇记错，佢第一套拍嘅戏嚟， 长片咯、 啊，第一套长片，咁所以可能佢嘅 其实都几大胆嘅攞呢啲咁嘅， 系攞呢，因为我睇翻。呢个故事原本嗰个小说啊，唔系我冇睇本书，咁佢系攞咗个咩有啲小说奖嗰啲咁啦，咁 乜鬼都话攞小说 系啦，咁就话佢系即系好多人就话哇呢个系一个冇可能影像化嘅故事嚟嘅， 但影像化咗 系啦，又佢就影像化咗，但系就咁大胆叫做揾一个新嘅导演去做呢一样嘢，佢都 真系好大胆咯， 系啦，咁但系就嘅妒忌佢。导演嘅技巧方面就真系， 即 系 要再改善啦，系 咁同埋佢个戏名方面咧叫《鱼行录》啦，就话即系可能好多人为咗叫做为咗喺一个拜金社会入面做好多嘢， 嗯， 而作出种种好愚蠢嘅行为咁样。 其实呢套都讲咗好多啲拜金社会，即 系 或者系面对社会啲现实嗰个阶级观念嗰样嘢啦。 系啦。咁啊，你头先一个唔好讲出猫特工队，但我一睇我谂起 又讲出猫特工队， 因为你即系你对比起系出猫特工队讲呢样嘢系讲得深刻好多，呢套系好片面，我觉得佢同埋你话系愚行录，但其实我睇完我又觉得唔系话真系好愚蠢， 都唔 系 好愚蠢 嘅，好愚蠢咯，我觉得。 但其实日本人拍呢类戏永远都系咁样样嘅，我觉得，即系佢攞个。嗰、那个气氛又好，或者脑嗰个感觉呢，就是好似要你慢慢慢慢咁样去铺出嚟，但係要你即係要你去慢慢去感受，唔系即係好似出乜特嗰啲一嘢爆出嚟。 咁嚟啊。 即係佢系日本片系咁㗎喎，好多时候。即係唔系淨系单一个，即系唔系得单一套片，即系可能其他戏都系咁样囉。 但系呢一套佢讲，佢譬如佢讲嗰个男主角嗰个心理变化，我觉得都。佢写到出嚟，但系佢做唔到一个好爆。 妻夫唔充演唔到咯。 唔系我唔系讲妻夫唔充，即系个受害者。 受害者 OK。 即系譬如我好深刻有一幕系讲叫做佢同两个叫做一个搭两船两个女仔摊派咁样啦。理应系一场好高潮嘅重头戏咁。哇！但我睇落去好似就真系三个出嚟食下饭倾下偈咁，我好平淡啊！我唔知道记唔记得我讲边场喺个系咯，嗰场其实我好失望啊！啊，终于有啲爆嘅位啦， 冇咯， 又系咁平平淡淡咁，呢啲系真系可以有一啲改善嘅空间，我觉得。 即系其实始终我谂导演都野心太大嘅，你第一套戏已经可以拍一套咁嘅电影， 系啊， 咁同埋呢套电影其实系都可以讲系其实不夜舞嘅公司佢自己做出品嘅，即系其实不夜舞嘅电影公司，即系其实好佢事务所咧，其实就真系好少会去发行或者出品一啲唔系不夜舞自己拍嘅电影嘅， 系啦， 呢度真系比较少 少 有嘅，系啦，咁其实都有啲而估唔到嘅，其实都。 因为日本好似都唔系话好收得啫嘛呢套。 日本其实都个 noise 都几细嘅。 系咯。 因为我记得应该日本好似唔知三四月就做㗎啦。咁之后香港国际电影节其实就做过一场。 系啊系啊。 咁都问过当其时有睇嘅朋友，其实都话呢套戏有少少想象中嘅失望。 系啊。 系啦、啊。咁我睇完之后就因为嗰日就打八号风球。咁八号风球有咩好做嘅睇戏啦，系咪先。咁梗系走咗去睇戏啦。咁、啊、之后即系睇完之后我觉得系佢又未至于话真系好差。 未至于好差。 佢又唔系差嘅。 失望咯会。 系啦、啊、即系见到成个四川由于都冇戏演嘅咁嘅嘅失望啦，系咪先。 諗住系有剝呀嘛。 你都仲睇嗰套乜鬼嘢。有得摸都算啦，咁老啦已经系咪先？ 咁老啦， 咪就系咯。咁所以其实即系有少少，佢系有少少反映翻个现实嘅，即系现实社会，即系一啲阶级观念啊，一拜金社会嘅主义啊，即系个个原来翻工都系为求一个争取一个高职位嘅， 为钱啊，即系你由大学开始就要喺度， 仲要为女 啦，系啦， 系啊，仲要为女， 就要埋堆啊，你咁其实都 OK 嘅，写呢一类嘢，但系可以深入多少少咯。 系啦，咁所以就其实但系即系。呢度我觉得都可以一看嘅，咁即系只不过睇下大家点样去睇呢一样嘢啦。 系啊， 系啦，咁系咯，差唔多啦。咁之后我哋 讲一套你有睇，我冇睇，我好想睇嘅。 喂，呢度真系好正， 一个神片， 真系好正。 咁下一集就真系交俾你啦。 OK， 好， 好，下一节再讲。